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OK。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21:01，欢迎各位同学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跟随 DJ 麦麦麦同学，就是我本人，在空中相会，在我们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各位周六好，周六好，周六快乐。哎呀，今天呢又有3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在空中相聚哈、很开心，很幸运哈、小小的幸运在空中实现了。因为呢我们每一个喜欢听电台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知道哈、麦同学呢做广播节目这么多年来哈、上午档、下午档、晚间档都尝试了。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周末的周六周日的晚上才会跟大家在这里相会哈、这个不说像这个牛郎织女一般，但是也差不多哈，这一周呢你说见两次哈，所以呢非常的珍惜跟大家在这里相会的时光。你好吗？这一周过得顺利吗？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呢？除了收听好音乐之外，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喽，铃铃铃。也可以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就是我的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送出的祝福，一并发上来，跟我们享受周六特别的不一样的夜晚。 爱麦麦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正在打卡上线中。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是 MIC 护校特种 J A， 他说没有追过的女孩，只有追过的 idol。希望可以听到呢 MIC 的歌曲，送给呢这个同路的所有的这个女孩们哈。第二名归雪杠林儿。第三名是谁？ What's up?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到十二点钟。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今天的第三名呢，归 WDY 和第四名的新岛以及抢座位抢。哎呦，你这个抢的是不是有点稍微慢了点的？古朵儿同学第五位哈，好，一样的可以说说今天晚上特别想听到的旋律，哪首歌曲是你今天晚上的主打歌？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人呢就活这么几十年，有话呢就要好好的说出口。喜欢一个人，就努力的说出喜欢；心存感恩，就要努力的对他说声谢谢。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 唱的朋友，准备，准备。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 hey， 当你喝可乐，当你吵， hey， 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 嗜好。 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 都成了永远，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原来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 准备，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 也能成为嗜好。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光阴似箭，转眼间已经是2003年的王心凌在专辑当中 Cindy Begin， 由当时的这个林俊杰哈 JJ 也算是很新的面孔为他创作的这首《当你》。在2010年的时候呢，林俊杰也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了自己的一个男生版本，收录在自己的专辑《他说》。当你变作了很多男生啊、女生啊，在 KTV 的时候一定会点播的歌曲哈、啊，很有感觉。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麦吼。 Oh my Radio Star， 听起来都是些小事情，在生活中积累真情趣。你的眼睛和你说话的语气，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 对我来说都是大事情，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胡朵儿他说今天毕业以后呢，很多年的这个高中同学的聚会啊，参与了一下，大家呢都玩了这个真心话大冒险。你们高中同学聚会要玩这么重哦，说有些话太真实，真实的让人感叹时光啊，如果当初有如果，一切会不会有所不同。今天晚上呢，想点播这样的一首歌，可惜没如果。当时觉得还不错的两个人，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却发现对方还是一样。再聚首，提起当年，会不会能一笑而过？还是会在内心泛起涟漪？也许一听到的时候，会的。什么都是这样，当时的时间，当时的情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可能你所表达的意思是说，在不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就满足你的今天的点歌愿望哈，谢谢古朵儿同学的点播，一起来听这一首《可惜没如果》。 Oh my Radio Star。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 Star。 可惜没如果。生活中有很多很多好像可以让自己有一点点遗憾，有一点点想要后悔的瞬间，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这样的初衷。 电视已经删，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又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又为之尽瘁，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喝几杯，和你现在难挨。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又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又为之尽瘁，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来自李荣浩的新歌《年少有为》，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这个时刻21:48送给大家。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就是我的微博，也可以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这个周末，这个周六，你是怎么过的？很特别还是很简单？ I was born on the north side of was living in a three-bedroom house, yeah. Didn't have much money, yeah. We made do, cause mama worked all day long and daddy did too. Did all they could, made sure we had clothes and food, yeah. Went to public schools and we followed the public rules. He used secondhand books, oh, I didn't mind the books. Mama taught us early in life, everybody's got a struggle sometimes. Remember, yeah, simple times, yeah. Yesterday, when a man was a man and a friend. Friend named Bobby, always kept his word. We went through schoolyard fights, had a thing for pretty girls, yeah. Didn't cost much money to see the picture show, yeah. So we hopped the bus into town, that's where all the girls used to go see. 50 cents would buy us, yes, popcorn for two. Cause Bobby's girl, she worked there, and sometimes she'd break the rules, yes. And picnics in the summer, wouldn't wake up till noon. And even though Bobby's gone now, I can still hear him laugh in the middle of June. Sometimes I sit, I wonder, I reminisce, I think of all the good times that we had in our lives. Sometimes I can't get over how wonderful those days were back in our lives. Simple days for simple times. ID 麦家族全拼，青春有你 ，I'm my my。 我不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那么说今天听节目迟到了，在钢琴前坐了一天也是很累啊，不过呢听到麦麦的节目疲惫感就消失了，谢谢你李李李 L1206 说最好的时光已经错过，再也听不到想听的声音了。你是说谁？你说歌手吗？我每天听到听不到哦，一种特别的点歌方式，对不对？听不到。雪玲儿说今天收到了我尤克里里老师签名，好开心。你这个老师写字哟，这是个什么？这是一个便签，对不对？看起来像个蛋糕盒子哦，厉害炸了，说是你们老师挺会鼓励人呢。好，下次呢你找我签的时候啊，我送给你的时候我也写个啊、哦、我写个什么厉害炸。大周周周同学来报道，来了来了，今天外面天气不错哦。 关起满是不足的氧气，点着眼底回味你的呼吸，搜索脑里未完的足语，对着空气换季着你的问题，对自美丽，不着痕迹，享受。

来来来，在麦麦的周末现场当中，一边听音乐一边来空中干一杯。哇，来自于五月天，同时也是今天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当中的这位同学的点播哦，给你了，给你了，满足一下你。这首歌想想看哦，在2011年嘛，对，那个专辑《第二人生》当中的五月天里面的一首《干杯》，也是呢送给友情的一首歌曲，里面写到友情呢曾向诺亚方舟坚强誓言，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会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真的是畅快淋漓的一种感觉哈。生活当中呢，也希望你可以遇到这样的朋友，值得呢一辈子啊，无论何时何地想起他的时候呢，嘴角就会微微上扬的这样的朋友，朋友不在于多哈，在于精啊。越是呢成长，越是觉得说啊，自己身边好像真的朋友很多，但是呢。当然也关系都不错，但是能够经常的，对吧？时不时的想要去撩他一下，想去烦他一下那种朋友啊，真的是少之又少。这样的朋友呢，可能越觉得珍贵吧。有的人呢，也会在青春的路上交了很多的朋友，彼此之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隔阂，没有什么太多的因为只要过不去的坎儿，但是不知不觉就走散了，不知不觉，哎，好像跟这个人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契机点开始，差不多看一下上次的聊天记录是好几个月前。彼此也没有再给彼此发过任何的讯息，是为什么呢？青春就是这样吧，有的时候呢，彼此走散也没有特别的原因，或许就是一开始注定了两个人想法会有一些不一样，所谓的各种观都不太同吧。还有同学说，那个刚刚这个在钢琴前坐一天的这个练琴的朋友啊，这句话让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到了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读的是音乐学院嘛，所以呢那个时候除了要面对很多的一些这个正常的课程要上之外呢，自己还要去学专业课，然后呢会有练琴的时间。练琴真的有的时候是考验自己耐性和技术啊，艺术的这个天分等等在一起综合的一种考验啊，而且没有人逼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在闲暇的时间不去玩而去踏实的坐在琴房里面去练琴，这个时候考验你很多定力啊。现在的我，对不对？就是一个自由的我，对不对？完全不可能啊，完完全全不可能，就坐在那边没有人管你，你还可以坐那么久练琴哈、啊。我现在做不到，但是呢，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这个出差了一趟回来之后，有一些新的感受，好像自己可以再次的这个投入到创作当中，因为很多同学呢一直在这个催更微博呀，麦同学你最近有一两年的时间没发音乐作品咯，麦同学你很久没写歌咯，等等等等啊，麦同学最近在这个 CCTV 上唱的歌都是你原来的歌哦。我又不是一个专业专门做歌的，就是你知道专业做歌手的一个人逼我逼那么紧啊。好，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留言啊什么的，会让我自己觉得好，最近应该捡起来自己的这个创作。生活中嘛，对不对？每个人的创作不一样，有人是写首歌，有人呢是做一道菜，有人呢是约自己很久不见的朋友哈、啊、聊聊天，说说自己最近的这个所得所失，也算是一种对生活的创作。哦、不知道最近你有什么样的灵感可以呢勾起你很多的一些新鲜的欲望呢，来麦家族跟大家聊聊天吧。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每周周六周日晚上我们呢都会在上线的点歌贴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互动再互动。22:20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要给你怎样的调调呢？你不要怀疑你听到的是一档你怎么理解的音乐电台，总之就是这样。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每个周末的夜晚，周六九点到十二点，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钟，两三小时，三五好友在空中，想想你最想要听到的歌曲和最能代表你今天晚上此时此刻的心情，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以及想听到的歌曲，想传递的祝福，偷偷告诉他，夜幕降临，就是不想睡。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太空警察， 太空警察，多么乖的，把你吓得肚子都歪的，太空警察，多么乖的，把你吓得肚子都歪的。有个宁静的早晨，天空落下不明不低，好大一个。相貌不凡的人，戴上墨镜让他看来深不可测，可是但是却在战场上几个大的蚊子。太空警察罗伯·贝莱德，太空警察罗伯·贝莱德，把你吓得肚子都歪的。太空警察罗伯·贝莱德，把你吓得肚子都歪的。他说放心，我不是来抓你，炸好他就咬你一口。现在我太空警察要帮你们出头，一脚把他踢进垃圾桶。既然头发不能拨耳朵，那就留一颗 funky 头。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今天晚上要聊些什么？其实每次节目呢，不会设定那么多的限制，好让大家自由的感受周末的自由氛围，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感恩的心，好，最近很多要表达的感恩、感谢之情。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也说了，如果有喜欢的人就要去表白，想要说出的感谢，就要简单的一点说出口。 找到了的来的吧， 这首歌我们要继续一起合唱哦。 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梦

享受，在爱里折磨，我都会享受。什么是付出？什么

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的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真的很爱你。 Oh my Radio Star， 怎么交代你该给的信赖，被你亲手缓缓推入悬崖，从我脸上的苍白看到记忆慢下来，过去听你在倒带，只是感觉已经不在，而我对你期待被你一次次摔坏，已经碎成太多块，要怎么拼凑跟重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就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